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上一次讲到四禅天，四禅天呢是总共有九天，其中呢是有凡夫的天，也有圣人的天。阿难，佛赐天人不逼生心，苦因已尽，六非上智，久别为生，苦乐二心，开示顿舍，粗重上灭，成福成生，二是一类，名福生天。第四禅天呢，九层天之中前四层呢是属于凡夫所居的天，后五层呢是属于圣人所居。那我先问一下你们了，所谓圣人所居是哪一类圣人呢？那记得吗？ 啊， 二圣，二圣不会居在那里了。二圣是阿罗汉披支佛，是不是？是阿罗汉披支佛已经超出三界嘛，怎会居在天上呢？是不是三果圣人？三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嗱，呢一个天呢叫做呢系舍念清净地，系四禅天之中呢系叫做舍念清净。点解呢？咁因为呢一个天人呢系苦因已尽，即系有呢个烦恼所作的殺道人亡的業，他已經斷盡貪嗔痴的粗惑，不會再做殺道人的業了。殺道人的業是苦之因，現在不做殺道人呢就是苦因已盡了。這一句苦因已盡呢就是按這個三善的境界，三禅天的天人呢，三禅天的天人呢是有三层，这个三禅天有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。这三层天的天人呢是以这个定的力量呢是降伏了这个我执，同时呢就离开这个初禅的苦恼，离开二禅的忧虑，现在又不但没有苦恼没有忧虑，连这个我执都降伏了，所以心里面非常之轻安，非常之欢喜，所以叫做苦因已尽。现在第四禅天呢个禅定的境界更深了，那不但是很欢喜，而且體會到這種歡喜呢不是長久的，他知道這個福天福享盡呢就會落極生悲了，因此他進一步呢將這個苦和樂這個心情都捨棄，不為這個苦不為這個樂所動，所以這個粗重上滅呢即是說這個我執已經是上这个灭除了，所以得到清净寂灭的福，从此呢就发生这个天福是很清净寂灭的，不会再有这个人间或者是欲界天或者是下天，三善天以下那些烦恼了，所以叫做福生天。这一类人呢他的寿命呢长到120大劫，生长是 125又層，又叫做福生天。其次呢，再上一層呢，叫做福外天。舍心圓融，性解清淨，福無遮中，德妙隨順，窮微內濟，二是一類，名福外天。福生天呢，雖然是苦和樂的心都捨，但是還未圓滿，而加上一層天呢，定境更加深，功行已經純熟了，因此呢，他知道這個第三善的快樂不是究竟的，因此呢，一捨永捨，再不追憶了，所以叫做捨心圓融。有很多事呢，我們呢行布施，好布施呢，咁啊一下呢發心呢，答應人哋布施好多，但係諗返下呢都唔係幾捨得嘅，係咪有冇呢種心情啊？有好多事呢係知道留返自己都好啦，咁靚俾咗佢咁啊。咁呢個福生天呢就有呢種心情，雖然係捨苦樂呢仲有一種掛慮，但係呢個福外天呢就冇啦。呢、这個福外天呢，連呢個捨心就圓滿咗，一捨就永捨，唔會再追憶嘅。咁啊，所以呢，能夠隨順呢個空嘅境界，隨順呢個空嘅清淨嘅境界，咁呢一類呢，佢嘅福天福更加大啦，係有為世界中裏面最可愛嘅呢種天福，所以叫做福外天。佢嘅壽長呢係250大劫，就比前面多啲啦。咁啊，身高咧有250又長。咁自從呢個福外天之後咧，就翻開兩條路，一條路即係焚枯修嘅，一路晉升入呢個廣果天；另外一個條路咧，就係外道修嘅，就變咗咧係無上天。哦，外道同埋焚枯修有咩分別咧？我哋而家睇下嚇。阿難，從時天中有二歧路，欲依先生無量淨光，福德賢明，修正二字，二是一類，名廣果天。在呢個福外天係分開兩條路，一個咧就係凡夫，一個就係外道。咁啊，點樣分係凡夫同埋外道咧？咁啊，呢個。若果在呢個福外天啊，呢、这個妙隨順心是什么呢？即是話呢種天福快樂的境界係得到隨順嚇，好快樂，而且令到佢所求如意嘅。咁咧就在呢一個無量光天啊，響呢、这個。在这个二禅的无量光天，个光呢是特别深，特别圆满。为什么呢？它能够以四无量心去增加它的天福。四无量心是什么？慈悲喜舍。它能够是行这个慈悲喜舍，用这个无量心呢去增加它的天福，令到它福德和智慧都平等，能够定位平均，所以呢令到他福德呢得到更加圓明，依这种境界而自这一类呢，他福德是广大无比的，所以叫做广果天。他的果报呢，福德呢是非常之殊胜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他舍念清净嘛，所以呢再沒有這個雜念，沒有這個雜念呢，是以居於這個清淨的寂靜的心裏面呢，所以他的福呢就跟這個心量這麼大了。那他劫壞的時候呢，三災就不能參了。我們記得嘛，初禪呢可以這個水災可以參，二禪呢個火災可以參，三禪呢是這個風災還可以參犯，但是这个现在这个四禅天到这个广果天呢，水火风灾都没办法参犯它了，所以呢它就纯粹是享天福。那这个是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这样进修的。 但呢一度咧就唔係啦，呢、这個夢想天咧就響呢一度開打叉嘅，響呢一度收咧就作為呢個夢。呢個唔係廣果天升為夢想天，而係咧係響呢一度翻開呢、这個凡夫就進入呢個廣果天，外道咧進入呢個夢想天。哦，點解呢一個叫做夢想天咧？咁？欲依先心，相厌苦乐啊！精言舍心，相续不断；言狂舍道，生心俱灭；心累灰然，经五百劫，是人既以生灭为因，不能发明不生灭性。初半劫灭，后半劫生，而是一类，叫做无上天啊！依呢個福愛天嚇，係捨念捨呢、這個捨呢個苦心苦受同埋呢個樂受啊，所以呢個捨心咧啊得到現用嘅時候咧，佢就進一步好精刻、好深入、好專精咁樣去研究呢一個捨心啊，念念繼續不斷。希望咧呢、这個捨心咧，最後都滅盡呢個捨心。哦，所以咧佢就喺呢個捨心嘅定之中咧，連自己嘅身、連自己嘅心，通通都唔要啦，咁變成一種空純空嘅境界。令到佢個心咧好似呢個死灰，令到佢意咧好似枯木。咁啊，呢個境界係乜嘢咧？看佛咗大樂式嘅現行。乜嘢叫做大樂式現行啊？即係我哋現在嘅意識，每個人都有意識，係嘛？每個人都有知識，咁咧呢個知識咧，我哋分分鐘都不停止嘅。係所謂心言意馬，唔係想呢樣就想嗰樣。嗱，你今晚翻去咧，想瞓覺之前咧，試下打坐十分鐘，打坐十分鐘，呢十分鐘裏邊咧，你就有經驗啦。我哋呢個意識咧係好勤力、好勤力嘅。你個身體停止咗，佢唔停止嘅，佢一路喺度諗嘢，可以遊橫世界去嘅。哦，咁但係現在咧，呢、这、一個四禪天呢、这個無呢、这個外道咧就唔係啦，夾硬將呢個定力咧降服咗呢個意識啊，令到呢個意識想念不起啊。咁、哦、呢種情形咧，一滅咗第六意識咧。就可以證呢個咩果啊？阿羅漢果，但係佢而家只係看佛啫，係冇辦法證到呢個阿羅漢果。啊，即係等於乜嘢？呢棵草，呢嚿大石扎住佢，扎住呢棵草係唔可以再生長再高啦。但係呢棵草咧，如果呢個大石一移開咧，點啊？又會再生。即係等於入定嘅時候，佢可以降伏呢個意識嘅妄想，但係一出定咧，仍舊有妄想。哦，咁呢一類咧，佢點樣講咧？佢壽命咧係經五百劫嘅。啊，前邊咧啊呢、这個廣果天係五百劫啊，呢、这個又五百劫啊。呢、这個係同等地位，不過呢一個咧係一路直升，呢、这個咧就要夾硬將自己變成呢個枯木啊，變成呢個死灰，咁所以咧直言不動，咁啊佢壽命五百劫，五百劫至到四百九十九別劫之後，最後一劫，最初嗰半劫咧，仍舊係。寒灰死木個心啊，心生都不動嘅。後半劫咧，嚇個禪定就開始省念啦。咁啊，想心浮起，即係呢個意識咧，三言二馬呢個想心咧，從此咧再發生呢個妄想。咁啊，經呢、这個四百九十九劫半之前叫做無想，冇想啦，降伏咗呢個意識嘅想心。最後嗰半劫咧，係呢個定力咧已經係省練啦，所以咧呢、这個想心又起，想心又起，你知道結果又點咯？結果點啊？結果係會墮落， 一有上心，結果會墮落呢、这個憑呢個意識嘅想念咧去作業，作業就應夠流落呢個三界，墮落呢個三界龍井。但係呢一個外道咧，所以叫佢做外道咧，佢唔知道呢個境界應夠係墮落三界輪迴嘅，佢認為咧已經證咗聖人嘅果啦。呢、这個叫做未得為得，未證為證，係將呢個有漏天作為無為解，所以咧佢咧等到佢最後嗰半劫啊上心起嘅時候咧，佢就話：，呢、这個法講嘅嘢都唔啱嘅，係話降伏咗呢個意識就會超出三界啊嘛，點解我而家再落輪迴啊？咁就毀謗三寶，咁毀謗三寶咧就墮落呢個無間地獄啦。記得邊個做呢件事嘛？前次講過，記得嘛？前吓边个无闻比丘啊？佢因为唔听佛经，唔明白呢个道理，佢以为呢个无上天咧就系涅槃嘅境界啦。咁所以咧，等到佢最后嗰半劫啊，上心起嘅时候，仍旧堕落轮回，佢就话佛讲嘅嘢系假嘅咁。咁樣咧，因為毀謗三寶，就即刻墮落呢個無間地獄啊！咁、哦、呢四種咧，就係屬於呢個四禪天啦。阿難此四聖漏啊，一切世間苦六境之苦六境所不能動，雖非無為增不動地啊，有所得心供養順熟，名為四禪啊。呢四聖漏就係指福生天、福愛天、廣果天同埋無上天。呢四種人所修嘅禪定咧，係勝過以下，勝過呢個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。哦，所以咧叫做聖漏，咪一切世間嘅苦境、樂境都唔能夠動佢心啦。哦。初禅叫做离生起落地，二禅咧叫做定生起落地，三禅咧叫做咩啊？三禅叫做乜嘢地啊？三禅叫做离起妙落地，离咗二禅嘅风起。四禅咧叫做舍念清净地哦，所以咧呢、这个四禅嘅功夫咧就比较呢、这个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上熟啦，所以咧就叫做不动吓、啊，所不能动苦下界嘅苦同埋快乐嘅境界都唔能令到佢动心啦。咁虽然系佢呢种境界啊，唔系修行修到十地菩萨嘅第八地不动地，记得嘛？十地菩萨之中嘅第八地叫做不动地。佢呢種唔係真真正正嘅不動地咁，不過咧佢坐禪咧係有咗心得，佢功用係純熟咗，所以咧不為外邊嘅境界所動。呢所以咧壞劫嘅時候咧，水災、火災、風災都唔能夠侵犯佢。咁所以咧呢一個境界咧就係叫做不動。點解咧？佢已經。好深刻咁樣降伏咗呢個見憤怒同埋思憤怒，見思憤怒未斷見惑噶哦，呢個係外道定未斷呢個見惑，係降伏咗啊，叫做有功用道。嗱，乜嘢叫做無功用道啊？邊個可以答我？乜嘢叫做無功用道啊？大聲啲！ 唔需要用刻意用功 嚟 修行， 唔使用功嚟修行。我問你邊個人可以咁做啊？佛，只有佛嚇、啊、進入呢個等覺之後咧，又等覺進入妙覺呢、这個時候咧，就唔使有功用到啦。在呢個等覺之前咧，仍舊係有功用道，一定要即係等於開車。開車咧，你未到達目的地嘅時候，你一路係使唔使加油啊？ 一路要加油，係嘛？咁等到你咧就達到目的地啦，要停啦，咁你唔需要加油，佢都自動向前滑格。呢一段時間叫做無功用道，唔需要加油，呢個汽車都會向前進。啊，叫做無功用道，只有法嘅境界，等個菩薩可以做得到。但係其他人咧叫做有功用道。咁即係話呢一個四禪天嘅天人啊，雖然唔係無功用道，咁係正教係要用功咁，但係佢功用咧已經純熟咗，係有咗心得，所以叫做四禪天。嗱，天四禪天講咗色界天講完啦，但係四禪天裏邊咧，另外仲有五層天叫做五不雲天。哦，五不雲天就係響呢個四禪天居住嘅，但是咧冇人見得到佢。呢個係三果聖人所住嘅境界。我哋知道初果聖人啊，叫做再來呢界欲界受生啊。呢、这個二果聖人咧，只係嚟一次。而家三果聖人唔嚟啦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個苦因已盡啊，冇苦咧。嗱，我哋而家為乜嘢係生呢個娑婆世界啊？為乜嘢？為乜嘢？業無業不生娑婆。哦，而家冇業咧，係冇唔會生娑婆世界嘅。另外跟住有一個問題，我問你：流惑揚生係咩意思？ 菩薩再來 啊！嚇？ 菩薩再來 啊！我聽唔清楚。菩薩再來，我知道。菩薩再來，菩薩咧已經斷咗煩惱啦，唔應該再嚟呢個受生啦。但係為咗慈悲咧，再嚟度眾生。但係佢點解點樣可以嚟度眾生啊？流惑，即係等於我想去金玉裏邊教化眾生咧，我炸大去偷嘢，明唔明啊？咁流惑，流惑係咩？惑係咩啊？煩惱惑，流少少煩惱惑，仲有個貪念，貪乜嘢？貪度眾生，貪度眾生，所以再嚟世娑婆世界度眾生。呢、這個菩薩再嚟叫做流惑揚生。咁而家呢一個五三果聖人咧，斷盡咗啲乜嘢？話俾我聽，斷盡咗三界嘅見惑，係咪？又斷盡咗二果，斷咗乜嘢啊？欲界嘅前六品思惑。三果聖人斷盡欲界嘅後三品，即係九品思惑都斷盡啦，冇業啦，冇辦法再嚟呢個下界欲界受生啦，已經冇慾望，冇其他嘅煩惱。所以咧，佢就要居響呢一個邊度啊？色界，居響呢個色界四禪天。哦，但係咧，佢再不還啦。斯陀含果翻譯叫做不來啊嘛，不再嚟呢個下界受生、欲界受生啦，所以叫做不來，叫做不還。哦，咁啊，佢話苦樂相忘啊，嗱，九品集氣。驅是滅盡，就是斷了欲界的九品思惑。咁啊，苦同埋樂的心情咧已經冇驅捨啦，捨念清淨啦，所以下無不居啊，即係響呢個下界，響呢個四禪天以下咧，已經冇佢立足之地啦。所以咧，佢就響呢個捨心的眾同分之中咧，安立呢個居處咁。咁啊，就係話響呢個四禪天捨念清淨地呢一個禪定之中，再進修，進修斷乜嘢？要斷乜嘢？話俾我聽。要斷思惑，斷乜嘢思惑？斷斷七十二品思惑，邊個嘅思惑？色界無色界嘅思惑。哦，天上二界，每一地有九品啊嘛，上色界有四地，无色界有四地，有八地，八九八七啊二，哦，天天呢个无色界同埋色界嘅思惑，咁如果佢天尽向呢个四禅天 在那裡修正修正修正修正這個思界、色界無色界的思惑呢，就可以出三界成阿羅漢了。咁佢喺呢个修行嘅时候点啊？佢苦乐两灭啊，斗心不究。斗心系乜嘢咧？咁即系阴焰之心，欢喜啊，同埋讨厌。修禅定咧就系阴喜上天嘅快乐，讨厌下天嘅粗俗，有呢个阴焰嘅心。勾引自己的空在个心里面互相斗争，互为胜负，叫做斗心。现在呢既然苦乐驱舍了，所以斗心不勾，就再没有烦恼了，所以心得到清凉，叫做什么？叫做无烦天。无烦天啊，冇烦恼嗰个烦吓，再冇烦恼啦。咁啊，内外虚空心境都脱节，再冇烦恼，身体得到清凉，所以叫做无烦天。寿命一千大劫，身高一千又长，犀利哦！一千又长好犀利。弥勒菩萨出世嘅时候咧，个身唔系一高到一千又长，几多丈高我唔记得吓。但是呢释迦牟尼佛那身袈裟，后来呢袈摄尊者呢就交给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拿来一搭搭落两只手指，两只手指就有现在我们的身袈裟。我们的袈裟是多少？我们的袈裟是六尺五尺，但释迦牟尼佛的袈裟是多少？ 象六。 象六，没错了，好大啊，好大，一搭搭落弥勒菩萨两只手指而已。哦，所以知道每个众生呢是个福力不同，所以个身体高低又不同，所以现在呢我们身体高低的都是福报大一点，是不是？只有生得多一点报嘛，是不是？吃东西都吃多一点嘛，身体少呢分东西给你，你都会占少一点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就是说阿罗汉，翻译叫做不耐，不耐呢就是舔了这个欲界的思惑，居在这个欲界叫做什么地话？记不记得？五趣集居地，欲界叫做五趣集居地，这个欲界，欲界包括六层天啦。咁啊，色界咧就离生起落地，定生起落地，离起妙落地，舍念清净地啦。咁再加埋无色界，空无边次，色无边次，无所有次，无非非想次，咁叫做九地啊，九地。现在咧呢一个三果圣人咧，仲未停呢个上九地嘅思惑，所以要停响呢个四禅天嘅舍念清净地之中修，修而果停尽上二界嘅思惑咧，就可以证阿罗汉果啦。哦，呢、这个经文话吓、啊，经文话咧，饥渴独行，言交无地。二是一类叫做无热天啊，饥就是等于这个弓箭，弓箭是弯的，那个叫做饥。焰呢就是那条直线、啊、叫做焰。那我们一支箭呢就放在这个饥和焰之间来射出去的、啊、那啊叫做这个饥焰呢就是发箭的地方啊。咁啊，現交無地，佢話因為呢個機同埋箭，機咧就等於乜嘢？等於呢個心，呢、这個現咧就等於呢個境哦，心境兩種鐵咗住啦。哦，三果聖人咧已經係生心不動，心境鐵住，所以咧佢係鬥心不夠。咁所以咧呢、这個進一步現教呢個鬥心。 亦将呢个斗心灭咗佢。不但斗心不起，而且进一步去灭呢个斗心。所以呢，这个斗心已经没有地方了，给他再去跟同埋层去接触。这一类呢叫做无热天，已经是没有下地的烦恼，心境铁志了。寿命呢是2000大劫，身高呢是2000有寸。根智呢，十方世界妙见言情，更无尘障，一切尘垢，而是一类明善见天。十方世界是指三千大千世界，因为这一类人呢是修这个很静的禅定，得到呢无漏的天眼，得到这个无漏的天眼呢，所以是可以见到三千大千世界都好澄清、好寂静，而且好彻底咁样明白呢啲一切尘障都冇办法遮碍嘅。我哋现在咧放眼睇呢个大千世界咧，真系花花世界，乜都有。实际上咧，如果你系呢个心填咗妄想咧，你睇到乜都冇。咁而家呢一个无这个善无热天的人呢，已经心和警惕了智了，所以呢他不会再看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，而看到这个世界本来是清静没有东西的，所以他放眼看大千世界一切都寂静。那这一种呢叫做善见天，得到这个无漏的天眼，所以呢就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是好清楚、好明白、好彻底，已经冇其他嗰啲层境、六层嘅境界障碍啦。所以内无沉隔，心里边系已经冇呢个乜嘢，冇呢个沉隔，就系指呢个思维。境就系指呢个见惑所对嘅境，沉隔咧就系思维，即系内心咧已经系。是消灭了这个欲计的思维，现在呢他心见呢就属于一种妙见，是无碍的，所以叫做善见天。受四千大劫，他的寿命同埋个身高呢一路咁double落去。第四呢就是善现天啦，善现天精见现前，陶此无碍，二是一类明善现天。这个是见到啫，未能够做到神通变化。而家呢一个进一步咧，第四层天咧，能够神通变化，自随自己心所欲，自在无碍嘅。精见咧就系话得到呢个天眼啊，得到呢个无漏天眼咧，系所见嘅嘢系好专精、好清楚、好明白。陶此无碍，陶嗱，譬如话让呢个铁啊，或者系用呢个瓦器做个模型，做个模型咧就将嗰啲泥咧系倒落去个模型嗰度，你想做乜都做得到，你只要有一个模型就得啦，柱套这个柱呢就是说将这些铁做成个模型，那你将个泥或者将个金属倒落去，你又可以做出一个形象出来。譬如说我们现在行街呢，看见周身身啊个色鬼里面好多好多那些金仔、牛仔、马仔什么都有。十二生肖都有，咁我嗰啲用咩做噶？就用个铁帽做咗个帽，然后将啲金汁倒落去，然后铸成嘅，叫做铸。而个钢瓦咧又叫做陶，即系话到呢个时候咧，等于你已经拥有呢个模型啦。咁你想做乜都得， 咁即係話四禪天嘅人咧，佢天眼咧已經係好清楚，得到無漏天眼。咁進一步咧，佢能夠神通變化，啊，佢想變形乜嘢都得，叫做啊叫做善言。佢壽咧係長八大劫，高啊八千由層。咁啊，最後一個天咧叫做色究竟天。究竟群機窮色性性入無邊際疑是一類名色究竟天。究竟群機呢就是說用他內邊的內心的觀智、觀察的智慧、去研究很多很多妄念的根本，好多好多妄念嘅根本系乜嘢？妄念嘅根本系乜嘢？妄念就系意识咯。妄念嘅根本系乜嘢？仲未识？七识，冇错啦。七识，妄念嘅根本就意根产生意识啊嘛。妄念嘅根本就系意识咯。佢呢一个人咧，呢一层天咧，一方面去研究，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，去研究这个妄念的，即是他降伏了第六识，就看到第六识背后那个第七识了，即是妄念的根本。穷色性性呢就是研究外面的境界、个形象，一个呢是研究这个事物的本体，一个是研究这个事物的形象。穷教追究呢個外邊色，即係物質嘅性啊！咁即係話用呢個觀智嘅力量咧，內觀於心啊，係將好多好多妄念歸於一念，咁已經明白咗心嘅本源啦。外咧係觀呢個色咧，由粗至細，由上而睇到佢嘅性。所以叫做穷知法的空性，知法的性，由这个色物，这眼灯有这样的形象，这个灯的本性是什么呢？追究追究追究，哦，本性就是空的，结果归于空的，现在是一个假形象，什么都是归于空的，所以叫做穷知法的空性。那么当这个时候呢，虽然是知道这个境界全部都空了，入到无边际那么大的空间，但是这个身体呢仍旧存在的，这个呢叫做色究竟天、色究竟天的寿命呢一万六千大劫，身高呢一万六千由层。